首活力四射的歌，拉开了今天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在2021年的春夏交替时刻，燃爆也让太多有梦想、敢作敢为的你有了新的目标和追求，有了奋斗的勇气。这首 We Rock 由全体的青春有你 Three 训练生共同演绎的主题曲，展现了少年们青春活力的群像感。歌词当中的热血宣言也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当然也为我们的节目增色不少。好了，北京时间9:06:11，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我是腾冰，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在路上必听的音乐节目。正如夏花说，是的，星空爱音乐爱生活爱974的夏花来了，然后呢还跟星空说注意安全，你们已经开始聊了是吗？面朝大海仰望星空也来了，好嘞，你俩在聊呢哈。然后生如夏花又说，汽车音乐会陪伴的一天也是极好的，希望今天又是火红的一天，嗨起来，花儿姐赶快来捧场。好了，看看今天抢到沙发的是谁哈、我先爬下楼，这楼也太高了，楼顶终于爬到1840，今天抢到沙发，白纸半张没抢到啊，今天小板凳坐着吧。还有面朝大海生如夏花两个人在热闹的打招呼哈。好了，欢乐咖啡时光嘟嘟，你们好，有新朋友也有老朋友哈 ，Mr. 梁，还有婷，婷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问候一下新朋友哈，还有紫海之蓝，肯定也是新朋友啦。还有，不急不管你了，你就自己在那狂点赞就好了。好了，2021年9月28日，现在每天起床就要倒数了，到11的长假还有几天？过完今天还有2天，今天算是倒数第3天。今天限号是2和7，国庆的这个假期过后呢，就要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的尾号限行了哈，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给你推荐一个北京的秘密基地呀，不敢相信，这真的是在北京。你看，有山有水。还有乡间小路，路边长满了草木，地方大而空旷，视野超级好，你会恍惚以为哎，是不是来到了澳大利亚的一个小乡村，但这是北京的五环。所以说真的是宝藏之地，在这里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在蓝天白云的时候前往，哪怕晒也都是值得的。这里就是世纪森林公园南五环哈，门票是免费的。这里是三个公园连起来的，分别是世纪森林公园、绿堤公园和中日友好森林公园。公园人很少，除了跑步和散步的居民，就是来垂钓的游人了，大家非常的欢乐。公园呢因为很大很大，你可以选择骑行去溜达，来一个自行车，否则走的话光徒步哎太累了，可以边走边拍照。拍照建议第一，每条路都很好看，多拍在路上走的画面，动起来更好哦。第二，里面能骑共享单车，骑车拍照也很美。第三，小河拍照很好看，随手拍就是壁纸。如果遇到下雨天，那么雨后水位会上涨的，我觉得雨天拍起来应该另有一番风韵吧。第四，现在的草有绿有黄各一半，如果你想拍秋景还需要再等一等啊，在过完11的长假之后错峰去拍秋景就好了，现在是又黄又绿的，又绿又黄的，但我觉得也挺好，这种色彩很丰富哈。好了啊，十一长假还没有计划的小伙伴们，赶快听到我的建议之后去找一找，走起吧，世纪森林公园。说了这么多还要有音乐呀，说了这么多还要有咖啡呀，来主播继续来送咖啡了，汽车音乐会为你添料。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到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对于杨坤而言，从首张专辑无所谓到第五张杨坤，音乐经历了一个阶段。离开前唱片公司，他的音乐走向又是什么？诶，2010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大碟 Disco， 抛出了这样的线索，但这远远还不是最终的答案。对了，复古 Disco 只能代表杨坤的2010年，路灯下的小姑娘，源于这张专辑当中。 好了，感受一下复古的 disco 气息。2010年的杨坤，不知道11年之前的你是什么样子，什么状态呢？来，跟着他一起动，不会动的跟着他一起唱，不会唱的跟着他一起飘。 在那盏路灯的下面，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嘿，小姑娘哭得多悲伤，不知道是谁把她抛弃，她现在该往哪里去。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对了，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报时，北京时间9:15整。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同时在聆听的好朋友。好了，几种方式互动哈，家族群当中别忘了继续来发位置，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你来了吗？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别忘了悄悄话的方式，把你的地址和电话告诉我哦。来，继续，主播腾兵今天继续送咖啡，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很特别，也是一首男人特别喜欢的歌，刘德华《男人哭吧不是罪》。今年刚好是刘德华出道整整40周年，昨天呢也刚刚过了60岁的生日。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好像挺适合听这样的歌，虽然在秋天，这唱的是秋春天的歌。思南春三月，歌曲的开头部分以阳春三月初来描绘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而在副歌当中就用三月来百草开，三月来暖阳复，三月来有归人，三月来生情愫分别做收尾，相信这样具有浓浓中国风的歌词也会深深打动您吧。哎，不过我们现在在轴线的另一端哈，对于春天好像没有那么深刻的感受，我们正在秋天，一个雨水很多，像怎么说呢，像南方的夏天一样的感觉的秋天，北方的秋天。好了，继续来听夏晚安，我还是很喜欢你。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我还是很喜欢你，像是花开等待开满春季，我还是很喜欢你，像白云万里不知何去，我还是很喜欢你，像雨滴落地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位，吴莫愁，72度。 其实还多等候，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月气球，那是我们共建的宇宙。 第十九位，万茜，李庚希，蔡叶，周子月，乐园。 给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惧慌张。 第十八位，梁静茹，快乐一整天。 什么都无所谓，心情放开一点。 第十七位，张杰，秋天的童话。 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商店最大。 第十六位，刘瑞琦，童年。 黑板上落水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梦里我装一个小岛，最爱的红酒配奶酪，椰子树下藏着面包，发烫的双脚有点飘，飞来一只会说话的鸟，海里的鱼儿岸上奔跑，头上多了一顶礼帽，每个细胞被太阳拥抱。这一夜想去大海里游啊游，布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差手，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剧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梦。其实还多等候，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月气球，那是我们我们一起闯出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奔向以后。小夜想去大海里游啊游，铺满钻石的海面虽有一点差手，只是一次冒险的心走不去痛，说不定会遇到那个梦。其实孤独的午后，想说爱你没理由，远处的热气球，那是我们构建的宇宙。其实孤独的午后，你说爱我不需要理由，我们一起闯出这个星球，约上几个好友，奔向以后。 真的是太会唱歌了。那最近呢，我也在各种 K 歌哈，在某某神器上留下了我的痕迹，我的痕迹，我的足迹，来唱了几首歌曲。我发现我会唱的歌曲还真的挺多，以前没有发现，但是觉得气息不够用，基本上sorry， 基本上唱完两首歌曲之后就觉得这个头晕。头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缺氧，气不够了。所以呢，这是需要训练的。你看吴莫愁声音的爆发力，然后他每一个音的这个颤音啊，然后这个音的处理，我觉得这是需要历练的哈。好了，音乐精灵吴莫愁用他独特的声线为我们演绎了电影《理查姑妈》的片尾曲《72度》。 话说理查的姑妈前两天把这部电影又看了一遍，其实就是特别想看到结尾的沈腾哈。沈腾就如同羞羞铁拳一样，在电影的后半部分才出现，前面一直在期待他，期待他，怎么还没有沈腾？骗人呐！这部电影跟沈腾没有关系。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出来，就点睛之笔哈，就是最后到把最好的留到最后，是不是才会出现？怎么说电影去了？回过头来说音乐，对，吴莫愁的这首《七十二度》为电影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歌曲的风格也是从梦境开始，高潮飞扬，结束呢又回到现实当中，就像是电影的缩影一样。如果看过电影，对这首歌曲就会有深刻的了解了啊。吴莫愁《七十二度》上周第24名，本周晋升到第20位。北京时间9:36:20，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人寻找快乐园，无拘无束的乐园，不需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人人想玩快乐园，制造美梦， 是 BGM 吗？这首《乐园》本来是宇飞门乐队的作品，不过现在听起来呢，很不一样。因为什么呢？特别增加了画面感。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最近的一部电影《兔子棒》里的宣传曲单曲，也是这部影片的结束的时候出现的片尾曲哈，由主演万茜、李庚希、柴烨和周子越共同演唱。万茜演妈妈，李庚希演万茜的女儿，然后柴烨和周子越呢饰演的是李庚希的两个同学哈。最后他们最后这个演了一个就是绑架哈，绑架未遂。然后呢，其实呢，这个电影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值得人去深思的地方，建议你还去看一看哈。 尤其万茜演技爆棚啊，真的，这样的歌曲我觉得也挺适合，就结束的时候让你就是又悲又喜，然后流着泪的那种感觉。想起了这首歌，然后到处搜搜搜，哎，这首歌听起来好耳熟，《与非美的乐园》被他们重新翻唱，甚至超越了原唱。他们希望无需慌张，忘了所有的烦恼，摆脱原生家庭的困境和情感的羁绊，放下沮丧，不要悲伤，管他纷纷扰扰有多少，只想开开心心活到老。哎，抬起头寻找大家都向往的乐园，这样的一种景象。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九位，越听越好听的乐园。好了，我们继续攀升，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999年，梁静茹推出《一夜长大》，作为这张大碟的主打，《快乐一整天》展现了她不俗的唱功、标志性的嗓音，还有多变的演绎方式。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曾经的小姑娘长大了，金嗓造就了无数奇迹。 七点，我忙着起床、刷牙又洗脸，没有穿梭在每个房间，才发现记错了时间。星期天，发现镜子里自己没表情的脸，发现我平淡的生活没变，也发现烦恼和谎言还在我身边。推开窗户，坐在旁边，阳光很刺眼，心情晒干了一遍，快乐也多了一些，所有讨厌的问题，遥远的理想，我现在痛 天吧，我喜欢轻松的锻炼。早晨七点起床，今天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要做，我就去做我自己好了。然后先出门跑一圈去锻炼，然后呢，再喝一杯主播送的咖啡，然后听汽车音乐会，听音乐听到十一点，然后再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哇，真的好，这样的一天快乐一整天。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八位，梁静茹的《快乐一整天》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云中的 Angel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 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每个人都在说着爱情的不一样，起的时候你是我最美太阳，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幸福就是不断重复的一个承诺，自己喜欢的人去寻求爱。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你遮住视线，美丽的脸，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秋天的童话， 真的以前没有感觉到张杰如此有才，感觉他的音乐真的是特别耐听，而且各种风格都可以涉猎。更重要的是，我说林俊杰是行走的 CD 嘛，那么张杰就是现场 live 王，现场表演超级棒，带上他的乐队，然后各种吉他弹唱不插电哈，很爽很棒。讲了一年呢，还没有遇到这样的称呼之前呢，大家觉得张杰歌曲还不错，然后慢慢觉得他身上的亮点光点越来越多哈。在那一年他发行了《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专辑，不管音乐曲风还是歌词的意境，都是延续了上一张专辑《这就是爱》之外，用更宽广的胸怀迈向新的音乐顶点。如果说这就是爱歌颂的是个人成长经历的爱情之路，那么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就是人生未阶段探讨爱情的真意。秋天的童话呢，则是在鼓舞着每一个在爱情课题上跌倒过后的人能够勇敢再起航。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七位，张杰《秋天的童话》。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长大的童年， 刘瑞琦翻唱的童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六位。 池塘边的榕树香，只留在深深嚼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

Selena Gomez 在去年2月发行了她重磅回归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 Feel Me， 听说这是万众期待之后的一次高光时刻，让喜欢她的歌迷朋友大呼过瘾和惊喜 Surprise。 北京时间10:06:1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我听听聊天室当中好多新朋友来了，聊得好热闹。哎，我觉得你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这个过节的状态当中了，怎么这么闲在呢？没有，好像嫌弃你们似的，并没有。你们跟我聊天，然后让我感觉到，哎，这个直播有人在听啊，好给力的说。好了，看到特梅普来了，嘟嘟来了，奋斗者来了，还有彬彬有礼给我们晒的这个大花篮啊，祝福祖国，太好了，好漂亮的大花篮。还有西哥，大家唱舞好。好，村口王师傅，怎么进家族群？我觉得不用进家族群，在这儿也挺好，大家每天这个9点到11点好好聊一聊也挺好。 eLucky 又发地址了，想喝第二杯咖啡了是吗？村口王师傅1840都还在这里，1840真的从9点一直听到现在，已经听过一个小时了，看你能不能坚持到11点，一共听够120分钟，2个小时，那我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赞你，表扬你啊。是不是这个村口王师傅就是以前的村口王师傅？此村口王师傅是不是比村口王师傅？生如夏花不用说了，这个是他的主场哈、啊。另外，我看到我们的点赞现在有30多万，就知道不羁之士你又来了。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可能11的长假很多人要自驾出游，那么这几点呢，安全提示还是有必要说一说的。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知道开车的时候有看不见的危险吗？开车的时候千万要警惕这些隐患。第一，车头的盲区，如果有人在车头盲区停留，驾驶人在车内是看不到的，很容易引发事故。需要注意的是，驾驶车身比较高大的车辆的时候，车头的遮挡范围和盲区更大，驾驶要格外的留意。就是你还是要保持我们在学车的时候，不是上车之前要巡车吗？来看看车头前面有没有小猫猫，有没有小狗狗趴在那里哈，有没有小朋友，来巡车一圈之后没有问题，然后再开车走。特别是像我们家那大吉普，车头那么高，前面要藏着什么真的看不到。第二呢，就是重盲区，轿车车身一般呢每侧都有3个立柱，前挡风玻璃两侧叫做 A 柱啊，汽车在转弯的时候，驾驶人的视线呢会被 A 柱遮挡。我真的发现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是左转弯的时候，然后 A 柱可能就挡住一个行人，我真的没有看到他，然后转弯过去了，然后呢突然他出现了，就是吓我一跳啊，差点就蹭上了。这个就是盲区了， A 柱的盲区。所以汽车在转弯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多看两眼，千万千万要放慢速度，多长个心眼儿啊。再有就是后视镜的盲区，变道或者转弯的时候，驾驶人如果在这个左右后视镜当中没有发现其他车辆，并不能说明这个就真的没车了，可能正在你的盲区当中。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又是我们家那辆越野，我发现它的盲区真的很多，在城市真的不适合开这样的车。前面说了前面的盲区，左转弯还是它 A 柱的盲区，再有呢就是后视镜的盲区。有的时候并线的时候，我真的没有看到那条线上，就是在自己的大概是斜后方的某个角度，真的就是自己的盲区。然后并线，明明看到后视镜没有车，然后并过去之后唰一辆车过来了，哎，真的是这样。然后就是车尾的盲区，第四个，很多车辆都装有倒车雷达或者倒车影像，但是雷达也有探测不到的角落，比如车的底部。那倒车影像的画面有时候也发生这个变形哈，倒车的时候呢不能过分的依赖这个辅助设备，一定要注意自己啊，回头看一看，或者干脆下车去看一看，没有问题然后再倒车。哎呀，开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啊，特别是刚才我提示的这个 A 柱的盲区呀、后视镜的盲区呀，还有前车车头的盲区和车尾的盲区，大家千万要小心。十一长假就要来到了，自驾出游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呀呀，今晚听一首歌曲，来韩雪的《竹林风》，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竹林风， 穿梭在阳光中，我能懂，轻抚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起别蓝天，要相信世界就在心里面，探索生命意义的你看来耀眼，若你悲伤我会用笑来为你改变，因为我心中秉承着信念，深呼吸一口气，可感受你的伴随心跳的思念，树林风穿梭在阳光中，我能够我的是你存留的温柔，树林风回荡在空气中，在传送，想要分开的人迟早还是相逢，树林风它就是你和我爱情的天空。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Gib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5，欢迎继续收听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大家很多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都已经纷纷落到聊天室这滩水里面。这滩水里面，所以呢就不用从聊天室再回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了，可以从家族群回到聊天室，每天聊天好像更热闹。 好了，进入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刚才说过了，开车出去游玩要注意安全，那么回来之后呢，别忘了给您的爱车做保养。开着爱车外出越野呀，跋山涉水呀，风吹雨打的，撒花撒野也好，但是对爱车回来进行保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哟。越野车归来之后应当注意哪些问题？第一，底盘还好吗？首先要检查底盘是不是已经被刮蹭哈，有没有因为脱底而变形，甚至这个管路有没有出现泄漏或者断裂的现象。如果剧烈的颠簸，那么车辆的转向系统、悬挂系统有可能会出现松动，这时候最好做一次动平衡，同时将底盘上的各种螺丝呢都进行紧固，这样可以避免今后开车因为不平衡的状态造成车抖以及方向盘震动等等症状。第二就是检查轮胎了，轮胎是自驾游归来重要检测的部位，检测轮胎的时候首先要看看胎压是不是正常啊，要注意胎压的这个轮胎的磨损程度哈，一旦出现重度磨损一定要及时更换。再有就是没事的时候拿出咱的牙签，牙签不行，钥匙吧，尖尖的钥匙，看看咱那个轮胎里是不是有缝，里边有石子儿，但是千万不要对轮胎造成二次伤害哈。像我这种手艺行的人还行，自己抠抠就罢了。这个不起眼的石子可能会造成爆胎，还是要及时清理的。自己不行的话，就找专业人士帮你做一下哈，可以请我。啊，再有就是检查发动机的油液，长途驾车归来之后，一定要检查发动机的机油使用情况。机油不足的话，要及时添加。过期的机油要及时的更换哈，看看您的这个车是不是很久没有保养了，过了保养的这个时期了，赶快去做一下吧。好了，那今天为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邓紫棋《王者荣耀》的《无双的王者》。进入今天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逆风吹，破风追，战士飞，我心无畏，将杂念化成灰，挡着我凯旋而归，是谁

在乎，我的心在等待，在等待， 忍不住想跟他一起唱。我们前面不是听过了杨坤《路灯下的姑娘》吗？在他的 Disco 这张专辑当中，他也有翻唱这首作品。不过刚刚我们听到这个版本的来自陈少华，这是在今年六月份他推出的这一版《站台》，更加具有 power 力量哈，让离别的意味变淡，反而用重节拍强势进入节奏，带动整首作品朝着那种喷薄的方向去演变演变演变，更加符合现在的音乐审美标准了吧。陈少华《站台》，我的心在等待，好好听。今天的收工歌交给胡夏，带来这首《翱翔天地》，这是电影《中国机长》的插曲。好，在这样励志歌曲之前，能不要提前和你暂别了。明天还是工作日啊，坚持坚持坚持。明天9月29号10点汽车音乐会周三档，我们再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再见。 才有力气飞翔，因为有你天天向上，闭着眼看不见也找到方向，一瞬间带我飞向远方。你是光，生命中独有的光芒，你圆满我的地老天荒。你是光，黑暗中带来希望，你在旁才能到更远的地方。让我陪在困惑，听我说，你是生命中的寄托，感谢你闯进我的生活。路颠簸太折磨，我也不闪躲，因为你拯救我的懦弱。有时候我也会不知所措，但有你陪着我，我不怕坠落。让我陪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